笑与你分享，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。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。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泪也不说累。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泪也不说累。 人长得帅就是不一样啊，一件土的掉渣的军大衣都能够穿出时尚有型的味道。刘德华有一次在走红毯的时候穿了一件军大衣，顿时就火了。接着刘德华还准备把这件军大衣给拍卖。军大衣如此的红火，军大衣能够被很多明星都穿过，但如果要穿在王宝强的身上有没有型我就不知道了。继续来听到林凡一个人生活。 叶子在窗户轻轻摇动，人行道没有行人走过，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，自从你说能

里一场风尘中的灯戏，你感伤的眼里又丢失泪滴，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，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 最近来自老狼的声音，这首歌叫做《恋恋风尘》。老狼的第一张专辑1996年《恋恋风尘》，当时去买的时候还只有卡带。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歌手，我坚持认为他是一位歌者。他用自己音乐的天分成功地把高晓松的音乐变成了经典。这张专辑汇集了高晓松、玉东、黑南这些很纯粹的音乐人，他们在当时用最纯净的心态制作了这张堪称中国校园民谣鼻祖的《恋恋风尘》。这张集合了当时最顶尖的制作人和音乐人的专辑，让我们有机会用音乐来缅怀我们共同逝去的青春。继续听到温岚《眼泪之道》。 云在走，雨在飘，好多悲伤在风中笑，心在烧，泪在掉，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，说爱我好不好，就当作是乞讨，哪怕说出口只需要一秒，你都不要，我的痛像把却在他怀抱微笑。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，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，天真全都可以倒掉，爱是山盟变成一种玩笑。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，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？所有承诺随风燃烧，与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，你可知道？什么 你买不到，天真全都可以倒掉，爱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，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，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，所有承诺随风燃烧，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，你可知道，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，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，天真全都可以当掉，还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，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，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，所有承诺随风知道，眼泪知道。 温岚和阿妹张惠妹一样，都是台湾原住民歌手，一半阿美族，一半泰雅族。文兰在97年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比赛，用她独特的唱腔受到了吴宗宪的注意，后来和阿尔法唱片签约进入到演艺圈。99年和吴宗宪合唱了周杰伦创作的《屋顶》，这首歌就很经典了，到现在都是 KTV 点歌排行榜的热门歌曲，同时也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。文兰也因此在演艺圈走红。01年温岚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有点野》当中，她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，从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，让温岚瞬间变成一个性感歌姬。来听李泉的歌《到中央》。 想着你背影，我弹着琴，心里只有暗涌，脸上风平浪静，在我的琴声里，爱是一片浮萍，这声音让我犹豫不定，躺在你怀里才不冷清，世界怎么安静，像脸上表情，在我的琴声声音，让我泪流不停。

天我坐在这里，这首歌确实比原唱还要经典啊。原唱来自美国歌手李恩·马莲的 Sitting Down Here。 你有没有坐在某个角落发呆的习惯？小的时候爸妈不在家，那个时候玩的东西很有限，所以经常会拿着一个小板凳独自坐在院子里发呆，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地，一会儿看看时间，等着大人回来做午饭。长大了每天都会很忙，生怕怠慢了，也就丢掉了一个人发呆的习惯，甚至有的人在独处的时候还会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，所以这样看来发呆可能并不是没有意义的。 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，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，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。撑过这个夜晚，我目送你远走，站得太久，倦意淡淡。散了吧，忍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。该原谅，该潇洒，别回想，别留下。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。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，痛不怕，心不假，越好断人旁杀。我开车听音乐，漫无目的的转，看街灯都亮了，一盏接着一盏，想为我计算内心最深处藏的孤单。总习惯用沉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，但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。散了吧，忍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。要原谅，要潇洒，别回想，别留下。 散了吧。林志炫凭着参加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节目录制又大火了一把，